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访问网络服务。你真的很棒，已经跟着我一起从最开始初始构员一步一步地走到了这里。在这之前的几十篇文章中，我向你一点一点地介绍了很多构员的核心知识，以及一些最最基础的标准库代码包。我想你已经完全有能力独立去做一些事情了。为了激发你更多的兴趣，我还打算用几篇文章来说说构员的。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35。 网络编程，不过关于网络编程这个事情，恐怕早已庞大到用一两本书专著都无法对它进行完整论述的地步了。所以我在这里说的东西只能算是个引子，只要这样能让你产生去尝试的冲动，我就很开心了。人们常常会使用构语言去编写网络程序，当然了，这方面也是构语言最为擅长的事情。说到网络编程，我们就不得不提及 Socket。 Socket 常被翻译为套接字，它应该算是网络编程世界中最为核心的知识之一了。关于 Socket， 我们可以讨论的东西太多了，因此我在这里只围绕着构语言向你介绍一些关于它的基础知识。所谓 Socket 是一种 IPC 方法， IPC 是 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的缩写，可以被翻译为进程间通信。顾名思义， IPC 这个概念或者说规范主要定义的是多个进程之间相互通信的方法。这些方法主要包括系统信号 signal、 管道 pip、 套接字 socket、 文件锁 filelog、 消息队列 message queue、 信号灯 semaphore、 有的地方也称之为信号量等。现存的主流操作系统大多对 IPC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尤其是 socket。你可能已经知道，构语言对 IPC 也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比如在 OS 代码包和 OS Signal 代码包中就有针对系统信号的 API。又比如 OS.pip 函数可以创建命名管道，而 OS Exec 代码包则对另一类管道匿名管道提供了支持。对于 Socket， 构语言与之相应的程序实体都在其标准库的 Net 代码包中。毫不夸张地说，在众多的 IPC 方法中， Socket 是最为通用和灵活的一种。与其他的 IPC 方法不同，利用 Socket 进行通信的进程可以不局限在同一台计算机当中。实际上，通信的双方无论存在于世界上的哪个角落，只要能够通过计算机的网卡端口以及网络进行互联，就可以使用 Socket。 支持 Socket 的操作系统一般都会对外提供一套 API，跑在他们之上的应用程序利用这套 API 就可以与互联网上的另一台计算机中的程序、同一台计算机中的其他程序，甚至同一个程序中的其他线程进行通信。例如在 Linux 操作系统中，由于创建 Socket 实例的 API 就是由一个名为 Socket 的系统调用代表的，这个系统调用是 Linux 内核的一部分。所谓的系统调用，你可以理解为特殊的 C 语言函数，它们是连接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内核的桥梁，也是应用程序使用操作系统功能的唯一渠道。在构语言标准库的 syscall 代码包中有一个与这个 socket 系统调用相对应的函数，这两者的函数签名是基本一致的，它们都会接受三个 int 类型的参数，并会返回一个可以代表文件描述符的结果。但不同的是， syscall 包中的 socket 函数本身是平台不相关的，在其底层，构语言为它支持的每个操作系统都做了适配，这才使得这个函数无论在哪个平台上总是有效的。构语言的 Net 代码包中的很多程序实体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使用到 syscall.socket 函数。比如我们在调用 net.dial 函数的时候，会为它的两个参数设定值，其中的一个参数名为 network， 它决定着构程序在底层会创建什么样的 socket 实例，并使用什么样的协议与其他程序通信。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简单的问题来看看怎样正确的调用 net.dial 函数。今天的问题是 net.dial 函数的第一个参数 network 有哪些可选值。这道题的典型回答是这样的， net.dial 函数会接受两个参数，分别名为 network 和 address， 都是 string 类型的。参数 network 常用的可选值一共有九个，这些值分别代表了程序底层创建的 socket 实例可使用的不同通信协议，罗列如下。 TCP 代表 TCP 协议，其基于的 IP 协议的版本根据参数 address 的值自适应。 TCP4 代表基于 IP 协议第四版的 TCP 协议。 TCP6 代表基于 IP 协议第6版的 TCP 协议。UDP 代表 UDP 协议，其基于的 IP 协议的版本根据参数 address 的值自适应。UDP4 代表基于 IP 协议第4版的 UDP 协议。UDP6 代表基于 IP 协议第6版的 UDP 协议。Unix 代表 Unix 通信域下的一种内部 socket 协议，以 SOC 下划线 stream 为 socket 类型。UnixGram 代表 Unix 通信域下的一种内部 socket 协议，以 SOC 下划线 TGRAM 为 socket 类型。Unix Packet 代表 Unix 通信域下的一种内部 socket 协议，以 SOC 下划线 subpacket 为 socket 类型。问题解析。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可选值的深层含义，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syscall.socket 函数接受的那三个参数。我在前面说了，这个函数接受的三个参数都是 int 类型的，这些参数所代表的分别是想要创建的 socket 实例通信域、类型以及使用的协议。 socket 的通信域主要有这样几个可选项： IPv4 域、IPv6 域和 Unix 域。我想你应该能够猜出前两者的含义，它们对应的分别是基于 IP 协议第4版的网络和基于 IP 协议第6版的网络。现在的计算机网络大都是基于 IP 协议第4版的，但是由于现有 IP 地址的逐渐枯竭，网络世界也在逐步的支持 IP 协议第6版。 Unix 域指的是一种类 Unix 操作系统中特有的通信域，在装有此类操作系统的同一台计算机中，应用程序可以基于此域建立 socket 连接。以上三种通信域分别可以由 syscall 代码包中的常量 AF 下划线 INET、 AF 下划线 INET6 和 AF 下划线 Unix 表示。 socket 的类型一共有四种，分别是 SOC 下划线 DGRAM、 SOC 下划线 Stream、 SOC 下划线 Subpacket 以及 SOC 下划线 Raw。 syscall 代码包中也都有同名的常量与之对应，前两者更加常用一些。SOC 下划线 DGRAM 中的 DGRAM 代表的是 datagram， 即数据报文，它是一种有消息边界但没有逻辑连接的非可靠 socket 类型，我们熟知的基于 UDP 协议的网络通信就属于此类。有消息边界的意思是与 socket 相关的操作系统内核中的程序在发送或接收数据的时候是以消息为单位的，你可以把消息理解为带有固定边界的一段数据，内核程序可以自动的识别和维护这种边界，并在必要的时候把数据切割成一个一个的消息，或者把多个消息串接成连续的数据。如此一来，应用程序只需要面向消息进行处理就可以了。所谓的有逻辑连接是指，通信双方在收发数据之前必须先建立网络连接，待连接建立好之后，双方就可以一对一的进行数据传输了。显然，基于 UDP 协议的网络通信并不需要这样，它是没有逻辑连接的。只要应用程序指定好对方的网络地址，内核程序就可以立即把数据报文发送出去。这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发送速度快，不长期占用网络资源，并且每次发送都可以指定不同的网络地址。当然了，最后一个优势有时候也是劣势，因为这会使数据报文更长一些。其他的劣势有无法保证传输的可靠性，不能实现数据的有序性，以及数据只能单向进行传输。而 SOC 下划线 Stream 这个 socket 类型恰恰与 SOC 下划线 DGRAM 相反，它没有消息边界但有逻辑连接，能够保证传输的可靠性和数据的有序性，同时还可以实现数据的双向传输。众所周知的基于 TCP 协议的网络通信就属于此类。这样的网络通信传输数据的形式是字节流而不是数据报文。字节流是以字节为单位的，内核程序无法感知一段字节流中包含了多少个消息，以及这些消息是否完整，这完全需要应用程序自己去把控。不过，此类网络通信中的一端总是会忠实地按照另一端发送数据时的字节排列顺序接收和缓存它们，所以应用程序需要根据双方的约定去数据中查找消息边界，并按照边界切割数据，仅此而已。syscall.socket 函数的第三个参数用于表示 socket 实例所使用的协议。通常只要明确指定了前两个参数的值，我们就无需再去确定第三个参数值了，一般把它设置为0就可以了。这时内核程序会自行选择最合适的协议。 比如当前两个参数值分别为 syscall.af 下划线 int 和 syscall.soc 下划线 dgram 的时候，内核程序会选择 UDP 作为协议。又比如在前两个参数值分别为 syscall.af 下划线 int6 和 syscall.soc 下划线 stream 时，内核程序可能会选择 TCP 作为协议。不过你也看到了，在使用 net 包中的高层次 API 的时候，我们连内前两个参数值都无需给定，只需要把前面罗列的那些字符串字面量的其中一个作为 network 参数的值就好了。当然如果你在使用这些 API 的时候能够想到我在上面说的这些基础知识的话，那么一定会对你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有所帮助。知识扩展问题一：调用 net.dialtimeout 函数时给定的超时时间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这里的超时时间代表着函数为网络连接建立完成而等待的最长时间，这是一个相对的时间，它会由这个函数的参数 timeout 的值表示。开始的时间点几乎是我们调用 net.dialtimeout 函数的那一刻，在这之后时间会主要花费在解析参数 network 和 address 的值以及创建 socket 实例并建立网络连接这两件事情上。不论执行到哪一步，只要在绝对的超时时间到达的那一刻，网络连接还没有建立完成，该函数就会返回一个代表了 IO 操作超时的错误值。值得注意的是，在解析 address 的值的时候，函数会确定网络服务的 IP 地址、端口号等必要信息，并在需要时访问 DNS 服务。另外，如果解析出的 IP 地址有多个，那么函数会串行或并发的尝试建立连接。但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尝试，函数总会以最先建立成功的那个连接为准。同时，它还会根据超时前的剩余时间去设定针对每次连接尝试的超时时间，以便让它们都有适当的时间执行。再多说一点，在 net 包中还有一个名为 dialer 的结构体类型，该类型有一个名叫 timeout 的字段，与上述的 timeout 参数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 net.dialtimeout 函数正是利用了这个类型的值才得以实现功能的。 net.dialer 类型值得你好好学习一下，尤其是它的每个字段的功用以及它的 dial context 方法。总结，我们今天提及了使用 Go 语言进行网络编程这个主题，作为引子，我先向你介绍了关于 socket 的一些基础知识。 socket 常被翻译为套接字，它是一种 IPC 方法， IPC 可以被翻译为进程间通信，它主要定义了多个进程之间相互通信的方法。 socket 是 IPC 方法中最为通用和灵活的一种，与其他的方法不同，利用 socket 进行通信的进程可以不局限在同一台计算机当中，只要通信的双方能够通过计算机的网卡端口以及网络进行互联，就可以使用 socket， 无论它们存在于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支持 socket 的操作系统一般都会对外提供一套 API， Go 语言的 syscall 代码包中也有与之对应的程序实体，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syscall.socket 函数。不过 syscall 包中的这些程序实体对于普通的 Go 程序来说都属于底层的东西了，我们通常很少会用到。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使用 net 代码包及其子包中的 API 去编写网络程序。 net 包中一个很常用的函数名为 dial， 这个函数主要用于连接网络服务，它会接受两个参数，你需要搞明白这两个参数的值都应该怎么去设定。尤其是 network 参数，它有很多的可选值，其中最常用的有九个，这些可选值的背后都代表着相应的 socket 属性，包括通信域、类型以及使用的协议。一旦你理解了这些 socket 属性，就一定会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与此相关的一个函数是 net.dialtimeout， 我们在调用它的时候需要设定一个超时时间，这个超时时间的含义你是需要搞清楚的，通过它我们可以牵扯出这个函数的一大堆实现细节。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net.dialer 的结构体类型，这个类型其实是前述两个函数的底层实现，值得你好好的学习一番。以上就是我今天讲的主要内容，它们都是关于怎样访问网络服务的，你可以从这里入手进入 Go 语言的网络编程世界。思考题，今天的思考题也与超时时间有关，在你调用了 net.dial 等函数之后， 如果成功，就会得到一个代表了网络连接的 net.con 接口类型的值。我的问题是，怎样在 net.con 类型的值上正确的设定针对读操作和写操作的超时时间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